像是没去过的地方，此后全去了遍。他们飘在上空，看着祖国大地自由地在云间穿梭，逍遥了数十年。途径广西，谢池忽被一女生叫住：“ 婉之姐。” 他以为听错了，毕竟能叫这个名字的人，死的死，投胎的投胎。正要离开，两道鬼影闪落在面前。梦圆瞪圆了眼看着他：“ 真的是你，婉之姐。” 谢池被他扑得差点散了魂儿，往他身后看去，居然是薛天青。这回轻挑眉梢，瞧着梦圆：“ 还是这么莽撞。”“ 你谁啊？”“ 我还能是谁啊？” 这语气，哥，是你吗，哥？ 不然呢？ 哥，哥，我想死你了！我找了你好多年，实在是找不到，就放弃了。你居然又这么早死了！ 梦圆大叫一声，扑到他身上。另一边，薛丁青与谢池寒暄着：“ 多年未见，你还是老样子。”“ 你也是。”“ 不过你不是转世了，为什么还是前世的模样？” 说来话长。他朝谢池伸过手来，立马被周回挡住。薛丁青无语地看向他：“ 你要不要这样，拜托，一百多年过去了，我只是把他当朋友，朋友大哥。”“ 老朋友。”谢池主动伸手。梦圆这些年一直跟着薛丁青，两人也算黄昏恋。薛丁青本要入十一殿受罚，一直舍不得这个牙尖嘴利的老鬼，入狱的事儿一直拖着。不过近几年来抓他的阴差少了许多，两鬼过得也还算安生。老友相聚，有说不完的话。提起李长胜，薛丁青警觉一番：“ 怎么又来一个姓李的？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儿？”“ 哎呀，我跟他没关系了，就是一个小战友，抗日英雄，人家后来活到90多岁呢，有6个孩子。 你给我说清楚，都还有谁？”“ 没谁了。” 他俩吵闹了一路，回过神来，谢池与周回已经没影了。途径老家，谢池趴在周回背上扯他的耳朵：“ 你去托个梦，让儿子给我们送2匹马来。”“ 你怎么不托呀？”“ 这种不要脸的事还是你来比较好。”“ 老东西。”“ 属谁老东西啊？”“ 你呀，老太婆。”“ 我现在可是27岁的模样，27岁哦。”“看上去也就20出头吧，年轻貌美。”“ 是是是，漂亮老太婆。我们下面去哪儿啊？”“ 你先把马要来，然后嘛，再说。”“ 好。” 谢池孤魂百年，借人生多活50载，本就不在阴策，死后人为野鬼。周回陪他永生在外漂泊，不进阴司，不入轮回，他们当永远自由，永远相伴，不死不灭，不老不倦。 阿芝，阿芝，快点儿！ 来了。